在幸福中已失眠。十二点像十二座山，往上看月亮很疏远。记忆的片段都是陌生的红花瓣，手心出了汗，没有抓住半句诺言。向左转，雾还没有散，雨绵绵，有些不习惯。哪里有我的梦幻？哪里有我的飞船？降落在你身边，为你表演。哪里有我的飞船？哪里有我的梦幻？那些爱的浪漫，闪着光环比薄情还远。 机舱凝固的黑夜里，只见窗外的星光。不知道我身在何方，几乎忘记幸福的长相。曾经快乐过的理由，现在微弱的像天边闪闪星光。 我还在回忆里流浪，现在谁停在你的臂弯，耳机里的感伤情歌，轻易的在黑夜里让我泪水盈眶。多少夜多少年，我才能走出思念的门槛，谁能取代与你拥抱时的温暖，念念不忘。

飞过半个地球，人的时间应该浪费在爱来的时候，我愿意为你做些什么，我的背包装满你的礼物，所以很重，爱情原来没有那么轻松、你问我说世界上什么东西我最心动，我说那应该是你的笑容、就算爱到神出鬼没，我要为你赴汤蹈火，从来没有过这种猛烈感受、午夜清醒的时候看着对面高楼，突然发现我的心里有点空虚，为什么、非爱你不可，爱你没有理由，也许我们的爱情有着最特别的内容，非爱你不可，爱却不能最后，给我时间证明一切，让我做你未来的英雄。什么东西我最心动，我说那应该是你的笑容，我说那应该是你的笑容。

色的鲜花一般都不会掉过，诱惑的躯体由内吸气，生火会用同余力气抚摸，证实你转身擦过，将生命承担不起的眼光，放手给我，也许相恋这条路最卑的怀抱，不够让我高攀进内藏失落，踏上分手这条路，才令我突然看到你的天空宇宙，只够我流泪，不可。

爱来未知，给自己生气吧，却渴望听你轻唤我的名。爱上了就没出息，每夜靠着床的你，又却不曾给我惊喜。人活得如此压抑，激烈的心跳快窒息，保持距离小心翼翼，消磨着无聊青春，维持着不能温饱的自尊，这种游戏我玩不起。眼看你随心所欲，收集着不同女人的美丽，我却继续愚弄自己。我爱你又能怎么样，愤怒的温柔会发狂，消磨着无聊青春，维持着不能温饱的自尊，这种游戏我玩不起。眼看你随心所欲，收集着不同女人的美丽，我却继续愚弄自己。 从风里走来，就不想停下脚步。如果欢笑可以骄傲，我们要它响亮。向风里走去，就不能停下脚步。 繁忙的生活中，我们总是渴望很多，渴望幸福。 我要娶她，这是我真爱。 渴望爱情。